南朝鲜网报《自主时报》1月8号登载一篇文章，表示谴责美国在世界各国进行的野蛮的轰炸行为。文章说，美国在2016年一年里向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投下的炸弹数竟达26170多枚，并指出全世界人民必须放明白，今天究竟是谁在践踏世界和平，究竟是哪个国家肆意致使世界人民丧生。